真心一份，就值得了爱，就值得了等。就算从此你我红尘难分，我不愿缘分，我只愿你能记住陪了你天涯的人。就不忘青春，就不忘此生，哪怕水里火里一场爱恨，爱不了一生，梦不能成真，也要让痴心随你飞奔。就值得了爱，就值得了等。就算从此你我红尘两分，我不愿缘分，我只愿你能记住陪了你天涯的人。就不忘青春，就不忘此生， 真心相对不求

渴望如此渴望。 青春它还在期待走廊，往事伤心却都难免遥想，每一个思念就像那海浪，醉过一浪高过一浪。 我怕爱过了旧，变半秒